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在微博上面看到我们直播帖的朋友，各位吃货们肯定特别的期待这一期节目。虽然呢，我们上周本来也想要跟大家讲一讲《延禧攻略》这部戏，但是考虑到大家很多人还没有开始追剧，有一些人呢可能也是跟我一样，觉得要更新的够多了再开始追。追了吗？啊，里面这个宫廷戏份嘛，免不了的就是吃穿用啊，这样一些细节，大家除了看宫斗的戏份之外呢，也会去关注这些细节，哎，怎么样啊，处理的是否妥当，拍的是否精致。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茶食五味的主理人川静，跟我们聊聊传说当中清代宫廷的这些饮食。 对， 欢迎川静。 大家好，主持人好。 川静好久没来了，研究宫廷饮食呢。 嗯，对，可能是吧。 而且今天还带了两本书。 嗯，对， 但是专门讲这个 都是清代的食方食谱。嗯， 哦，他们已经成册了，就专门来记录当时宫廷里边的这些。 对，是的，而且都是文人才子才有这个资格，他才，你想，只有文人才子才能吃那么多，然后他才会写出来，包括确实是，富贵人家才有家厨，才会研究菜谱，普通的百姓还不能够这样 啊，然后文人就把他， 结集成册，当然这也是，根据皇上宫廷的需求，其实。 嗯，今天我们就要从最近大热的这个《延禧攻略》开始讲。当然我们不单单是讲这一部戏里边的提到的，因为它是讲的乾隆年间的一些事情，那可能在这一个朝代他比较喜欢吃这一类的东西。 对， 好像我看到提纲里面还对比了对比了华妃吃的一些东西 啊，对， 最后对比雍正年间的一些 饮食。对，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就是我们心爱的那些曾经看过追过的剧，清代的戏里面对你印象触动比较大的，或者说你也可以欢迎来询问啊，什么，大家聊一聊哈。 对，就是哎，他们真的吃这个吗？ 对 啊，然后这个哎，好像听起来差不多，都是藕粉什么什么藕粉，就是区别在哪儿？不同的朝代的吃法。哎呀，今天好期待。我是追剧呢，一方面看宫斗学职场，另外一方面我也会被他的这个设计感吸引。就这一次的《延禧攻略》， 他所有的整个体现出来的美感是吗？ 啊，对，这个在你们研究啊，比较研究这个方向的人来说，看起来算及格吗？ 我其实也主攻饮食类，对，但是我有一个恰好就是做这个服饰的，传统服饰的一个朋友，他还是，相对而言，他还觉得这次进步还是很大的，相比较以往的， 甚至是曾经大热的甄嬛， 对对，确实是有很大的提高。所以其实我们好像目光从现代这个社会的流行趋势有一部分扭转到我们过去的传统文化上了。其实传统文化，不要想就是那种特别土的那种感觉。我总是说，我开始研究传统饮食以后，我才惊叹我曾经的那种 真的是因为无知而带来的那种什么局限性。当你回到那曾经的那些过往的辉煌的智慧里面，你会发现其实真的他们那个朝代的一些讲究并不矫情，但是非常的美，非常的优美。 好，哎，大家已经开始在讨论他们看剧的感想了。到底是不是，原因在哪里？我们今天请传静跟我们聊一聊我们追过的那些宫廷戏里边传说当中的清代。今天我们主要是讲这一个朝代， 对，清代， 清代宫廷里边这些饮食，这些剧都拍对了吗？啊，什么御膳房啊、御膳茶房啊，都是干嘛的呢？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来跟我们互动，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哎呦，淘气的胖子说了，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最明显的两道清宫菜。 这还真在古方里有，但是跟现代制法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前面那个我不是特别 清蒸八宝猪， 对，前面那个我不是特别了解，因为我在古方里确实看到有一叫荔枝肉的，就是乾隆年间，其实有点像这部《甄嬛传》里他们那会儿就是祭就是。祭先祖的 延禧 啊，延禧宫里面那个 吃生肉， 对，吃生肉，它其实但是没有那么粗糙，就是它这个荔枝肉并不是我们吃的水果的荔枝，是形容这个肉白灼以后，然后它那个晶莹剔透的样子。我不知道你刚才说的这个清蒸八宝猪是不是这个东西，但是后面这个其实在我们的古，对，在古方里面确实鸡鸭这个很多方子，包括这个江米酿的，包括醉鸡醉鸭，醉鹅都有。 这个江米酿鸭子，你看，其实我们说到清宫戏，因为它指的还是就是主要是生活在北方的这样一些生活的习惯、饮食的习惯。 并没有，我一开始也以为， 对，就是，但是看到江米，我就觉得，它是融合了 南北。为什么说清代的，就是待会儿我们会谈清代有几些很多一些食方重要，都是实现红蜜和这个岁元食单，这两本其实它略有不同，但是你能看到，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北方的牛羊肉，鱼肉，包括说，江南的食鱼。甚至鲍鱼、鳝鱼，这都有，然后还有蔬菜， 对，还有藕粉丸子， 对，还有藕粉， 很江南了， 对，很江南，非常江南，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集大成于一体的一个食传，它不是一个就只是北方或者只是满族人吃的那种，不是的， 它有南北融合，而且呢，南北方的都是很优质的。我们先给它拔出来了，好的食材， 对， 然后这个很精致的做法， 对，好的食材，或者说我们现在看来就是很容易得到的，比如说甚至，他为这个虾米，就这两种，他就写了很多方子，比如他有一叫虾松的，其实就是用小虾米做的， 好可爱。刚才说那两本书叫什么来着？ 实现红蜜和随缘食单，其实随缘食单大家老听说嘛，对吧？但是实现红蜜其实是康熙年间，康熙爷的方子，就不是康熙爷写的，是那个时期的 记录，康熙年间的， 对，重要的一个，但是他也把历朝历代的一些优质的食方都总结下来，包括明代的，直接传承了很多。 大家如果想要去了解，说你看戏的时候说，这个那个朝代吃吗？或者是对吗？这种做法一看起来， 待会儿可以在江夏的那个微博底下，我给大家留下这个两个书名，大家可以有兴趣查一查嘛。 喜欢自己在家研究的朋友， 因为其实古代食方里还有很多灵感。包括昨天其实我都在实验用古方酿枣，就是最早我就记得小时候就是那个我童年时代的记忆，有第一次喝醉了，其实就吃最早吃的，然后呢我就长大以后就忽然间特别，这几年就特别想找那个就市场上卖那种最早好吃，但都没有就是碰到，然后我就说正好最近在研究这个嘛，然后我在这个古方里就看到了，我说那我就用古方的方式去酿，正好那个食材我也自己都有。 这个最早， 回归古方的时候，包括回归传统的饮食的习惯、制作的方法，就像川静说的，我们有时候会想说，你不要以为现在你过得更精致了，有时候你回归了以后，你才发现啊，我现在过得好像有点简陋。 稍微相对是 太图快了，好像 对太图快，或者说大家认为所谓的科学，其实古代也比咱们现在很多都科学很多。 好，有人说了，这个慈禧当年在出逃的时候逃到保定啊，吃过最美的就是保定的火烧，外焦 那是因为太饿了吧？ 啊，不，这个我觉得可能保定人就有话要说了啊，说那你们是不是没吃着好的呀？我觉得任何一个地方的美食都是这样。 对对对， 啊， 是的。 当我们觉得说不太喜欢，可能会有两种原因。第一呢，就是这个口感是你不常吃到的，所以你冷不丁第一次尝，不太习惯。第二种真的有可能就是没有吃到好的。曾经我 很有道理， 对，不爱热干面啊，但是 明明是湖北人， 对，明明武汉人，哎，怎么不爱热干面？怎么了？我的声音还是有磁性吗？都休整了一周了，好想品尝一下宫廷菜肴。心里话，刚才那两本书下了节目之后，川静会留在我的微博下方，大家可以去 关注一下。 自己在家做就可以尝到宫廷菜肴啦。 是啊，包括很多素材的方子都在里面有。 不是停留在想象的阶段喽。心里话，要关注我们的微博，想要继续跟我们来聊曾经我们看过的那些清代的宫廷戏里面传说的清代的美食真的存在吗？他们的做法，在这个戏里边做对了吗？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再回归一下，尝试一下呢？微博可以来跟我们聊天，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小小超问，嘉宾是小女生吗？声音弱弱的。不，她只是一个温柔的女生。 我是老女人。 她是个大女主。就魏璎珞那感觉啊，大女主。好，世界杯问说，早起炒了一碗秘制炒饭，多秘制啊。说清代有这个吃法，你想问的是清代早上吃炒饭吗？还是说我不知道这个秘制啊，世界杯再给我们留详细一点你的秘制。 秘制的方子告诉我们。 对，这样我们才能回答你清代有没有这个吃法。说到糕点，我们说说这个御膳茶房沿袭这个糕点。因为有人说了，看清宫剧，皇后呀妃子呀伺候的最多的是糕点，是不是剧组为了省钱桌上摆的精美的菜肴没有一盘是热气腾腾的？ 还真是，我也观察到这个事儿了。就是我首先要为清代人就是证言说，其实他们的糕点基本上都是那种热的，要赶紧吃的。当然他们夏天也会有一些那种，或者说那种能够停放时间很长那种糖质感或者那种酥皮儿的点心，这也是有的，但是那个只属于他们的大概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这个量。他们更多的是用真的，比如说他们说是水晶糕或者甜糕、糯米糕什么的，他们都是蒸制的。所以可想而知，蒸制完了以后肯定是至少是温食，不是那种像咱们稻香村买这种干的点心。 就是按照真正的清代宫廷的吃法，应该还是温热的就会把它吃掉。 对，是的，而且他们那会儿也并没有说就是冰箱啊什么的，所以其实他们的点心大部分就是这一餐在做这一餐的时候，他们也会御膳茶房也会有茶点这一个专门的隶属的一个机构吧，他会做点心，而这个点心里面大部分都是热食的。 他说到的这个菜肴啊，就是在好像在电视剧里边清宫戏里边很少看到热气腾腾的，除了我有印象就是甄嬛里面有一集说好像是冬至吧，说习惯就在这一天要添锅子，就是我们说的小火锅。那一天呢，你看皇上吃的是很热的。我当时在想，是不是因为有试菜这个环节，所以就到皇上这儿，首先呢这菜量啊，这肯定不是那么多了。第二呢，就是因为你试的这个过程嘛，多少人端上来，这不会那么热吧？不是我们从厨房端出来这一瞬间。 是他们主要的问题其实就在于宫廷太大，然后这个御膳茶房 走着走着就凉了。 对，离着这个有点远，所以如果按真正的特别讲究吃美食尝滋味的人来说呢，其实你的餐桌离的厨房越近 越好。就是下了还有保有锅气的时候就能到你的餐桌上， 嗯， 但是呢皇上就对他 就没有办法， 对，没有办法， 嗯， 我想可能古代人也有他们的智慧，就是说能够保存一下它的温度或怎样， 嗯， 但我觉得这个不是最遗憾的，其实最遗憾的就是我们还是不足以能够在我们的这种宫廷戏里面在小细节上体现中国传统饮食的美，或者说那种滋味的那种视觉感， 嗯， 还是稍微有一点点需要，嗯，再更好一点。 所以在我看甄嬛包括延禧攻略的时候，我会关注它的糕点，我觉得看起来都没有那么精致， 嗯，对，看起来嗯，不是特别想吃 啊。对，我当时在想，我说难道是因为清朝的时候，就是这个可能相较于现在来说， 嗯， 原料没有那么多， 嗯， 所以做的就粗糙一些，是这样吗？还是说，可能这是他们的一个小疏漏？ 事实上，嗯。我觉得不存在这个，至少我在古书里我每次都惊叹我特别的无知，也是因为他们的就哪怕就说酱料哈， 嗯， 就他们有一道，其实很多研究美食的应该知道有一个道叫梅卤，梅是哪个梅，就是夏初的时候那个青梅的那个梅， 嗯， 梅花的梅， 嗯， 就是用那个青梅的果子拿盐腌制出来的那个梅卤酱汁，那个其实他们是代替醋来用的，然后他们有很多点心或花茶里面都会放梅卤， 哦， 一是颜色很漂亮， 嗯， 二是它那个口味不是像醋那种特别死的那种酸， 嗯， 它是那种果酸，而且它很多菜里面也会放这个，甚至说梅卤很多比如糟的那些菜里面或者说一些东西它加了梅卤它还能够延迟它的那个败坏的时间，就是说可以保鲜， 嗯， 所以其实就是很多小细节你就能看到，包括他们有很多点心，就是说有一个是橙糕，就是它是用橙子的橙皮，它从秋冬天就开始收集这个橙皮，然后橙皮最后到了夏天的时候它磨成粉，然后还和了比如说丁香粉之类的很多那种有香气的这种食材，包括其实它也是一味药嘛， 嗯， 然后就包括其实橙皮也是一味药嘛， 嗯， 它就是和在这个糕点里面然后去蒸，所以其实它很细致， 哦，其实是很精致的， 对， 只不过我们有时候看电视剧他没有太考究吃这个方 向，他没有时间去做这项功课，因为资金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 哎，又开始了，是剧组省钱吗？好，嗯，还有朋友问到了说，吃的如果很丰盛配什么酒呢？想要知道喝的部分我们留到下半时段跟大家分享，广告时段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留言，稍后见。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1510说汾酒精简版系列之五，信仰铸造中国酒魂信仰体系。2010年，汾酒集团提出了中国酒魂信仰体系，明确地解决了白酒的本源问题、标准问题和价值评判标准，第一次明确地向世人展示了白酒的历史到底有多悠久，品质到底好在哪里，未来的价值方向将如何取决。中国酒魂信仰体系的铸造是对白酒产业一次全方位的探源、证明和自省，是在为白酒寻根找魂。品一杯汾酒，沉醉于清香醇厚的优美境界，感受汾酒融天地人于一体的灵性之美，享受清香汾酒带给你味蕾和心灵的清爽舒适，远离尘嚣，回归自然。古时正是杏花村清酒工艺一举打破浊酒工艺的年代，汾清酒成为当时的名酒，后来杏花村创新出了干涸酿造工艺，以白酒固态发酵颠覆当时液态发酵工艺，之后杏花村人将大曲、固态发酵、蒸馏提酒三大酿酒技艺综合运用，定型了白酒的基本工艺，再到清蒸二次清、固态地缸分离发酵工艺的形成，杏花村汾酒酿造技艺的发展历程

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三副苦薯片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顶皮羊肉摊，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的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四的固定单元，在居家生活空间，我们来到餐厨板块。各位吃货们注意了，今天我们要跟茶食五味的主理人川静一起来聊一聊清代宫廷里边传说当中的那些食谱，都是真的吗？真的存在吗？为什么清宫戏里边皇上吃不着热的呢？你们的问题真的，还有某位朋友这个微信私信我啊，说是你自己很想问，很想知道，很感兴趣吧？你说对了，就是这样。听完了节目想吃涮羊肉的那位啊，我觉得你可以行动起来了，因为我也在考虑，我中午吃点什么呢？这个听川静讲完了以后，就觉得食欲都来了。我在微博上面也趁着广告的时间拍了一下川静今天特地把他做功课的这两本书啊，就是清代的这个文人撰写的，把他们当时吃过的一些菜做法啊名称都汇集成册了，流传至今的两本书，大家可以到我的评论区去看我自己给自己的那个留言。而且呢，我还特地拍了一下川静很认真的有做各种小标签儿，现在就可以告诉我们江米酿鸭子在哪一页，我跟你们说厉害了吧。哪本书哪一页啊？想要去看做法，因为这个李秋瑾在问说怎么看菜的做法，所以我才会想到说，拍一下书的这个，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写某一道菜的做法， 对， 我们是推荐这两本记载了，这个 传统饮食的书食谱 对 书，而且是那个中华书局出的， 就是说它主要是记载了我们这些年间啊文人把它总结起来的，而且川静也讲了为什么得文人， 来记载。 嗯， 因为他们才 老百姓真的触及不到呢，还。 对， 但是我们现在多么幸运是吧？自己还可以触及到。 对，没有具体的某一道菜的做法。当然了，你说，哎，我看到宫廷戏里边是这样的。我就想了解这一道菜行不行？可以，你还没来得及买书的话，可以到我的微博下面去评论。我们有时间就请川静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了。曹凤仁说以前听说过随园食单，很好的资料。对啊， 还真是。我是。做这行，然后就是深入的、反复的翻来覆去的读了这本书，觉得每一次拿起来其实都有收获。 其实看书真的是这样。 嗯， 我们看过的一些书啊，当然了，前提是这个书确实好啊。你自己也感兴趣，然后呢，可能是你自己专业领域或者你兴趣点所在，好像格格。 一段时间你再看，还有会有启发。 对，就会看到更细节的部分了，好像。 对，是的， 理解也会有 一 些。好，这个因为吉瑞申主说这个吃不着热的啊，他解释了一下，说要问问演员啊，不 问问导演， 对，问问导演演员能不能一条过哈、啊、能就能让他们吃着热的，都什么都呢，还回复他，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看你们就是在我们的评论区互聊的感觉，说怕演员烫着嘴吧。一方面演出这个御膳房和御膳茶房真的远的感觉啊、没有热气腾腾，另一方面还照顾了我们的演员的嘴身体健康。好的，你们说的这些我们姑且认为都是对的吧。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看过的那些清宫戏里面的传说当中的菜单啊，是不是真实的存在。说说这个清蒸八宝猪，刚才开始的时候有朋友问到了，然后呢就有人说这不是照抄了报菜名写上来的吧。 然后我还特意查了一下那个书，我怕给大家一个误导，查了一下，确实真是没有清蒸八宝猪这个东西。但是呢它有一个叫八宝肉的，这个八宝肉呢我觉得可能更接近于这个清蒸八宝猪吧。它是哪八宝呢？它可不是那什么五仁那种馅儿什么的，它是你看啊，它就挺有意思的。它是小丹菜二两，然后还有鹰爪，还有香菇，还有海蜇，还有胡桃肉，还有笋片和火腿，其实是这八宝。 乍一听我以为是八宝粥的八宝。但其实不是。 对对对。 它是配的，其实是八样小菜的感觉。 不是，它其实是 用这些料来蒸。 对，用这些料来喂它，蒸它。 那是蒸猪啊。 对，蒸肉，蒸，对，不是整只猪，是它猪肉，是肥瘦相间的，其实就我们现在说的五花肉。 那蒸出来的和你刚才说的那个荔枝肉不是一个东西。 不是，荔枝肉是我就刚刚说的那种，就是白水煮，然后加一点点盐和一点点酒。 他在这两本书当中的哪一本啊？就是会提及。 在这个随园食单，就是乾隆年间的这本。 它是真的就叫这个名字。 对，叫八宝肉。 清蒸八宝肉。 不是，就叫八宝肉。 没有清蒸也没有猪的事儿。 对， 八宝肉啊，大家可以去这个随园食单里面去找 一找。而且它里面，它还是好像是算是清代里面第一次把茶叶放到肉里面，但它是嫩茶叶，它不是烘焙以后的那种，不是炒干的，它是嫩茶叶。 它的做法包括它的食材的选择，在书里面都会有很详尽的介绍。我们在这儿就不跟大家说了，随园食单啊长什么样儿，这书我在评论区也拍了图片给大家。还有人想问一下，就是比方说类似于这两本食谱里面会提及食物相克的介绍吗？就是什么和什么不能一块儿吃？ 他会提及，就是说，饮食里面什么对，什么适宜，就是大原理他会说，但就是我们传统养生那个相克，他不会那么注重提这个，因为毕竟饮食相克这个在《本草纲目》或《神农本草》里面，其实在药书里多有。 然后这一位是不是跟我一样，就是看宫廷戏啊，看了以后才学到了很多，你知道吗？就是嫔妃之间争宠， 争宠 啊，就是啊，为了让 华胎， 为了让他什么慢慢的中毒啊，然后就给他吃什么，或者是把其中的某一样东西换成什么啊，就这样，大家就会很好奇说哦， 我平时有没有吃错过啊？会很在意这个食物相克的部分。 嗯， 其实我不看这些戏之前完全没有。嗯，没有特别在意这些东西， 看完会过度在意。其实后来我也查了一下，包括就是那会儿说《甄嬛传》不有是那个贵妃吸那个香里面是有大量麝香吗？ 嗯， 其实那个并不会太造成她 不孕， 不孕， 嗯， 至多就是就对女子可能有一些宫寒或者说流血，嗯，但不会，哦，就是说没有那么大的量能治她不孕。嗯，那他给吸多少，他给天天吃下去吧，就是嗯， 但是你知道这个电视剧啊，嗯，有时候它是一脉相承。哦，我指的是说， 嗯， 编剧和编剧之间也是特别有意思的。 嗯， 我曾经看过那个黄磊和海清演的一个电视剧叫小别离， 嗯， 里面除了他们这一对儿还有一对儿， 嗯， 就是小朋友啊， 嗯， 就是他的父亲后来又 讲留学的事情是吧？ 啊，对对，他父亲后来又娶了一个妻子， 嗯， 但其实那个继母对他非常好，对那个小男孩非常好。 嗯， 然后那小男孩呢，为了向他示好，就送了他一款香水。 嗯， 当时那个继母是怀孕了啊， 嗯， 就是，然后他有一天， 好吧， 那个， 这个我明白了， 他就看了一眼那个香水， 嗯， 说这里面有麝香，就是，然后呢，他那个时候就， 哦， 这个镜头是给到他正在看《甄嬛传》 哦， 然后就说。就开始埋怨那个小孩儿啊，就跟他的爸爸大吵大闹，就说。 所以你看，其实影视片对于我们的生活还是挺有影响的，啊。 对，会误导我们。 嗯， 所以今天，哎，川静讲到这个点，我又回想起那个电视剧， 嗯， 我也想，就是，哎，当然是一方面是开玩笑，说， 嗯， 哎，编剧可能也想用这个梗， 嗯， 啊，去制造一个戏剧冲突。 嗯， 但其实真正的说，我们吸入， 嗯， 啊。 对。 不太会，啊， 对，所以说虚拟的剧情跟现实生活还是有差异的，大家也要从那个剧情里再出来一点， 跳出来， 对对对对。 就是嗯，比如说大家现在就是啊，这个高贵妃下线了以后，大家就， 嗯， 啊悲悯之心啊， 嗯，稍微有点动了恻隐之情 啊，对，反正他也没吃着什么好的。我感觉这部戏里面确实， 嗯， 好像《延禧攻略》有一没有那么侧重吃， 这个， 嗯，好，七姑姑问说，所谓的宫廷小吃真的有那么多的品种吗？ 嗯， 感觉 很多 糕点类的食物比较甜吧？那宫廷里面太医不研究糖分的合理摄入吗？ 他可能没有听上半段吧。 嗯 嗯，有一部分是属于那种很甜的，像我们现在理解这种点心，还有一种就是蒸制的点心。嗯，没有那么甜了就。 嗯 嗯，另外其实古代人很讲究吃，尤其是宫廷里面很讲究吃蜂蜜，就是各种蜜，各种花的蜜的。 嗯， 所以其实他也没有，嗯，虽然有白糖的摄入，但没有现代人这么多啦。 哦，而且就是他那个时候的糖和现在的这个概念 还 不 太 一样， 没有这么精细， 对，提取了。 嗯， 所以它这个糖分的含量是不一样的。 还是对，嗯 嗯。菊瑞宣主今天我感觉是来砸场的啊。 是吗？ 我们说到了这个食物相克啊，他说吃和不吃啊， 嗯， 还有吃和减肥啊，它是相克的。 对，吃和你的身材是相克的。 对，这个到底吃什么相克啊？嗯，这个怕演员烫着嘴。嗯，还有人问了，说这个以前宫里吃不了的菜，是不是每天外面的饭庄会接收？是真的吗？ 嗯，我只能靠猜了，我觉得从经济学上应该可以吧。 而且你想想宫廷里边这些，因为就是怎么说呢，就很厉害嘛， 嗯， 这些菜都很厉害， 嗯， 我觉得饭庄接收没有问题吧。 但是又觉得 皇上 不 过三口是吧。 但我觉得是不是那种就是马上要过期的食材会接收，做好的菜怎么接收很难吧。嗯，好，我们就不用去想这个。我记得好像上一期， 嗯， 上半段有一个同学问到说，嗯，清代的茶和酒就这种饮品， 哦，对对对， 是吧， 嗯？配食物， 嗯，对，其实到乾隆年间就已经很丰富了，嗯，包括什么绍兴酒啊、金华酒啊、山西汾酒啊，都已经出现了， 嗯， 啊， 嗯， 而且都是就是算是最好的酒， 上贡的， 嗯，对，特贡，要不然它不会记录在这个谱子里面。 哦，嗯， 包括像，龙井茶呀，洞庭的君山茶呀，然后还有，武夷茶，也都算是好茶。 嗯，其实说到这个酒和茶， 嗯， 在这两部戏里面，如果我们一定要去对比甄嬛和这个《延禧攻略》的话， 嗯， 其实，在甄嬛当中， 嗯， 涉及的更多， 嗯， 雪顶寒翠。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还没看完呢，是吧，《延禧攻略》。 也就剩个七八集了吧，就是怎么着呀，后面七八集就是，令妃娘娘食谱记吗？ 少吗？ 就那么少就看完了吗？ 就感觉好像剧情是在后面是要陡增了，是吧？ 难道不是70多集吗？ 哦，是这样吗？我一直以为只有40集，是到底多少集？跟于正也不熟，没问过。反正现在就是更速加快了啊，就是好，我们要说一些具体菜品的比较，我们就说说我特别感兴趣这个藕粉丸子，好不好？ 好， 因为两部戏当中都有提到，在《甄嬛传》里面叫。桂花藕粉糕、还是啊？对，然后到了《延禧攻略》里面就变成了藕粉丸子。总之，藕粉 其实真是存在的，他们真是有藕粉做的点心。而且就像刚才说的，点心里面他们大部分都是蒸制的，或者煮制的这种炖出来的。所以呢，他们用藕粉呢，好的时候，比如说夏末秋初的时候，会用上一年做好的老藕磨成的粉，就是来代替糯米粉，因为糯米就是属性还是比较湿的，容易有湿燥或者湿寒，都会存留在体内，对身体不好嘛。所以他们就宫廷里面还会讲究用藕粉。来代替这个糯米粉，当然也会做糯米的糕点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就说用藕粉来做糕点，确实是他们的，跟现代人不太一样的一个区别。我们现在很少用藕粉来做了，对不对？ 对，而且藕粉听起来，因为我的家乡其实你说往洪湖那边走啊，就是真的藕是非常新鲜的。其实在北京附近白洋淀也挺新鲜的，但是 不一样 啊，红藕和白藕的区别还是会有一点点区别。所以我提到藕粉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就可能是太多了吧，我就没觉得说特别好吃。那它在清代的宫廷里面，它用藕粉是添加到各种糕点当中， 就是做藕粉类的糕点，比如说其实藕粉丸子应该是用老藕那个磨成的粉，然后去和这个面，然后最后包这个馅来去在最后去炖中去炖它，然后它视觉呈现呢，它应该是半透明的那种状态，但是咱这部戏里其实只是糯米丸子，对不对？它根本不是藕粉丸子，还是有偏差的，但是藕粉丸子就是古书里也讲说一定要以自己家打磨的为上品，也就是说宫廷里一定要就是保证这是真的。为什么？就是现在太多藕粉市面上卖的，你看超市里有时候也会卖嘛，但你回家一尝就觉得很怪，其实它就是木薯粉或者说其他类似于淀粉之类的东西太代替的。它不是真正的老藕磨出的粉， 这好可怕。就是我看电视剧啊，木薯粉这个什么造成小朋友消化不良，我也是看甄嬛知道的。 那是因为就是很难消化呀，它就是淀粉，然后又再加上它是木薯粉，所以它就是确实是难以消化。 但是原来在宫廷当中，它是真的用这个老藕磨的，所以它就这个口感， 对，包括它 食材的真实性， 包括香气。包括古代人讲究，也就是我们现代人说的养生，其实就是医食同源吧，就是这个药性它还是有这个藕的药性，就是清凉嘛。 我看甄嬛看到桂花藕粉糖糕的时候，我就觉得第一是甜，第二是感觉应该真的很清凉，就是 应该是清口那种感觉， 就很清 甜。 但不会过甜， 对，不会过甜。 这一点我们也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在清代的时候，在宫廷里边吃的这些糕点啊，小主们虽然都很爱吃，但是不会有担心说有摄入糖量过分的问题。 对， 御膳茶房和御膳房， 有什么区别是吗？ 对，是两个地方，对吗？ 事实上本身御膳茶房是一个总称，它下属分支是茶房和做饭的那个膳房。 膳房， 对，它都属于内务府的，就是管内务的一个大机构里面有这么一个。 御膳茶房其实是它的一个统称的感觉。 对对， 在某些戏当中，我们好像只能听到御膳房。 御膳房那就是特指就是做饭那边嘛。御膳房和御膳茶房。好吧，御茶房。 对， 乖乖， 这个在《延禧攻略》里边提到的这个啊，就 但 是《 延禧攻略》说的其实是那个时期的真实叫法。它就是一个，它那时候已经合并了，在乾隆时期的时候已经把茶房和膳房合并了。 所以叫御茶膳房， 只会有不同的工匠，他在做不同的分类的工种而已。 对，就像我们现在的厨房里面似的，有做甜品台的啊，有做冷餐台的，就是冷菜，还有做肉的，有做鱼台的，做海鲜的，不一样。 不是你想进去帮忙随便捡一个活就能帮起来的， 对，你也看你会哪个活。 人家很细致啊。说到这个食物的对比，在这两部戏当中还有什么就是菜品是可能都会出现，但是它是不同朝代的，它这个食材也像刚才我提到这个藕粉比较接近，你也会去观察它，说这个是不是真实的存在。 其实我觉得甄嬛传，你刚才咱们说甄嬛传里有很多还挺接近真实的，包括像那个梅妃沈眉庄，她喝那个甜菜汤，她其实就是真的是真实效果，真的是补血的。她那会儿也是体弱多病，然后包括那会儿贵妃喝的那个猪骨汤，也真的是补气的、养颜的。 甜菜汤做法是， 其实就是素菜，当然拿那个高汤吊一下，就是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那种红甜菜。 我知道， 或者甜菜头，有红的，有那种花的，就是用红的那种，跟长得跟那个萝卜一样，还有一个长长的茎， 就用那个菜，然后我们来做一个汤。但因为蔬菜，我之前也是听到一个营养师说，其实蔬菜不管是我们自己在家煮，还是你有时候涮火锅什么的，都不能煮太久，因为它的营养物质就流失了，非常的脆弱。 对，是。 那你都熬汤了？ 熬汤并不一定要煮很久嘛。比如十分钟，其实那个汤底就是高汤吊完了以后，拿那个甜菜，切成片或者切成丝进到汤里面。 把这个，这是主要的营养给它调出来就可以了。果然真的是补血啊！那个猪骨汤也真的补气。猪骨汤让我想到就是吃哪儿补哪儿，就不是就是比方说，骨头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生活当中我们都可能想说多炖一些猪骨汤。我原来就觉得那补起来其实很慢呐、就是我们说吃肉不如喝汤，但是听起来喝汤滋补身体的这个速度， 对，是不如药快。 我们还有一种叫药膳哦。 对啊，药膳就这里面会增加这个吃的这方子里面的那些，比如说加一点党参啊之类的。枸杞啊什么的。 这一点在新加坡那个叫什么来着？肉骨茶。 里面就会有这些， 对，就会有一些，就整个肉骨茶吃起来，你就会觉得有一点传统的这种药膳。我觉得也是很多。 广东人也煲汤也要经常会用这些，就是中药铺子里我们常见的那种。事实上，其实，我觉得还是很提倡这样了。就是如果北方或者说更大部分的地区的人都会这样在家煲汤的话，那我们身体会更健康一点吧。 好，今天这个。我想聊的吃的虽然没有聊完，但是我们节目要结束了我要去吃，咽一下口水就去吃午饭吧。这魔手一剑还找出了川静的照片啊，你是为了证明，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证明，确实我们的嘉宾是很年轻的，是吧？声音听起来年轻，实际也很年轻。 我去看看。 好啦，还有更多的疑问，大家可以在微博提出来。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见喽。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一个坏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66块钱和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没想到啊，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是7085的林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富贵吉祥酒，是出厂价呢1588啊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两箱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啊，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富贵吉祥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啊，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酒的活动啊，本来是办的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就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啊，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关于这些问题，您看应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